新城分店专车专打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抱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迅速固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最近呢，这气温变化比较大，大伙儿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啊。您像我就没注意，哎，被感冒给袭击了，这事儿啊有点不太通透啊，对不住大伙儿啊。今天我们继续本周的话题，既有青年演员的作品，也有经典的老录音。先来听一段年轻人的段子。我们前两天呢播新作品比较多，我们今天播的是年轻人说的老段子，传统相声《乌龙院》。在腿子活当中啊，这个作品比较难演，留的录音版本呢也并不是很多。乌龙院是京剧的一个传统剧目，在这出戏啊，闹院的前半部分是以四平调为主的，要想说这段呢还得唱得好这个四平调。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何云伟、李菁的表演。 我是相声演员。 相声演员， 对了， 咱们二位拉拉手吧。 拉手是什么意思？ 我也是演员。 您也是相声演员。 我是戏曲演员。 哦，行当不一样。 具体说吧， 啊， 我是搞这个国剧。 哦，京剧。 哎，又叫皮黄啊。 嘿，嗯， 有意义吗？ 有意义啊、 嗯、 差一点就没意义了啊。 我是搞京剧的。 哦，京剧演员。 哎，京剧，京剧您熟悉吗？ 太熟悉了。 也喜欢啊。 生旦净丑。 哦， 四个行当。 哦，也学过吗？ 啊，学是没学过、啊、我业余爱好、啊、 那跟我差得太远了。 您呢？ 我是从小做科。 哦， 我四岁就做科学习。 您先等一会儿吧啊。您四岁就已经这么高了。 嗯， 后头这20来年才长了这么一点。 我让你褒贬我了吗？ 啊，这不是您自个儿说的？ 这玩意儿有早长有晚长的呀、啊。 是您那长得太早了啊！ 我40岁做科学戏。 哦， 哎，我是荀派传人。 您是学荀派？ 荀派 花旦， 花旦，我是男旦。 哎呦，男旦可值钱。 哎，我是男旦。 哦， 哎。这儿不好找。 是是是、 啊、现在舞台上男旦现在越来越少了。 对对对 啊，我提一个人您知道吗？ 哪位啊？ 叫孙玉敏。 孙玉敏那是咱们北京戏校的校长啊。 啊，对对对 啊， 那是我师姐。 师姐 哎，排字儿。 哦， 他玉字儿， 他叫玉敏， 我叫玉米。 玉米啊， 玉米。 那咱们俩拉拉手。 你也玉米。 我山药啊。 对，瞧您这脸型倒是像山药 啊。您倒是像玉米 啊。 那不像话， 玉米它嫩呐。 哦， 唱花旦讲究嫩呐， 也有那老玉米啊， 我是那刚掰下来的，知道吗？ 哦、 正嫩， 是是。 哎，花旦的特点我是完全的掌握。 您都练过基本功？ 哎，手眼身法步， 您瞧。 哎，尤其是这个脚底下 哦， 有功夫， 那叫台步啊。 啊，圆场。 嗯， 这什么叫圆场吗？ 哎，就是绕着台。 哎，跑圆场。 嗯， 绕着台，啊，走起来风摆荷叶。 是是， 您看不像走， 像 飞起来一样。 哦，飘着。 哎，唰，太漂亮。 哦， 因为功夫到家。 是是是 啊，不客气说，就你们这台 啊， 就你们这台啊， 怎么样？ 我兜着四角跑吧， 啊、 跑一天我不晕。 哦， 跑一天 都是四脚跑，跑一天我不运。 您不运， 我不运， 我们运啊。 这里有你什么？ 这有跑一天的吗？ 不是，就是卖力气。 是是。 这三圈下来，我这个袜子跟水洗的一样。 嘿，这位还是汗脚啊？ 不是，有功夫 啊、哦， 就是卖力气。 有功夫都不出汗 啊？有功夫， 是, 是 有机会 啊？ 有机会，我带着你唱一出。我喜欢培养的青年，我喜欢你。 我们俩谁是青年啊？ 我喜欢你、 啊、行了， 我喜欢你，有机会。 现在今天这机会就很好啊，大家伙乐呵乐呵 啊， 咱们唱一出 可以 啊？ 可以可以， 行吗？ 你是唱什么呢？ 我呀 啊， 我老生 啊。老生 啊， 老生你受得了吗？ 哎，怎么老生孩子呀？是怎么？ 不是，您老生啊？ 老生是个行当啊，您连这都不懂啊？ 那不能叫老生， 那叫什么呀？ 那叫虚生。 哎，对了，也有叫虚生的。 哎，你说虚生我知道，老生的太俗。 是是， 太俗。 对、 啊、 就是这行的 四大虚生。 对 对, 对， 是吧？您哪派啊？ 我呀、啊、我也没有派，我瞎唱、 啊、哦。什么？ 我瞎唱。 哟，那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哎，您怎么有一句就添一句？ 您不说瞎唱吗？ 瞎唱就是我唱不好 啊。那您是客气了 啊, 啊，有机会有机会咱们合作一出。 不是说了吗、啊、今天这机会就不错呀。 咱们怎么唱法、 啊、怎么唱啊？我陪着您唱一出啊。 那您可得找那个荀派的代表剧目。 那当然了 啊，荀派代表剧目 是 啊， 主要是衬托您。 可以， 咱们来一回这个豆汁记、 啊、这什么 豆汁记啊？ 那玩意儿多味儿啊，都是太味儿， 没让您真喝。 我来不了这个 啊， 我来不了这个， 来不了这个。 我焦圈还行。 哦，也没有焦圈这戏 啊。 那咱换一出。 什么？ 换一出红娘。 红糖、 红糖。 嗯、 啊、您刚养活完孩子是怎么着、啊、红糖变的红糖了吗？ 什么玩意儿？ 红娘。 红娘，这是荀派的代表剧目。 还荀派 啊？荀派代表剧目。 您就说荀派就得 了。无奈有一节 啊， 这玩意儿唱不了。 怎么唱不了？ 得有一个好的张生。 哦 啊，张生，您看您这模样不像张生。 那我像呢？ 蟑螂。哎， 我让你包 的。您不是唱老生的吗？这里没有老生啊。 哦， 是不是啊？ 那干脆， 嗯， 我呀会的不多 啊， 要能唱呢，这回咱就唱。 嗯， 挑一出要唱不了就吹了。 什么戏 啊？ 咱唱一回《乌龙院》， 我演的最拿手。 哦，您回来、这个。 因为我四岁的时候啊，头一出戏就是这个， 这是开蒙戏啊， 《乌龙院》。 哦， 《乌龙院》。 好好好 啊， 那咱们来一回。 无奈有一节，这戏太大。 那是， 嗯， 咱也不能全唱了， 嗯 嗯 咱们掐去两头， 不唱当间。 哎 啊， 那就没门了。 那什么呀？ 唱当间。 当间哪儿啊？ 咱们就唱啊，这个坐楼这一点 啊，坐楼杀鸡。 哎，这杀鸡 杀什么？ 坐楼杀西。 坐楼杀西。 哎 哎，对对，就是这个，没问题。 您就来这阎婆西。 我来阎婆西。 对了， 啊、这是个泼辣蛋。 泼辣蛋， 您就看我这个泼辣劲儿， 得有那泼辣的意思。 那您去谁呀、啊？ 我给您配一个这个老生。 老生， 哎，宋江。 宋江， 哎，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咱把这个台还布置一下。 您先等会儿吧。 怎么意思？ 还唱不了？ 怎么唱不了？ 咱们唱戏是不是得穿着衣裳唱啊？是不是？这得问清楚了。 就您这模样，要脱了有什么可瞧的呀？ 那且比你强啊！ 啊， 你就看我，你没照镜看你自己啊？你这模样，你 行了，行了，行了，有不穿衣裳唱的吗？ 不懂 啊？ 穿那个龙头。 龙头 不是龙头， 龙头有 龙头， 龙头有、嗯、 啊！ 现在不能给您， 是啊， 那驴呀、啊、带着拉磨去了啊。等那驴回来， 你不懂 啊？ 这是行话龙，嗨，就说那个普通话叫兽医 啊， 不是 兽医 什么 好？兽医也不能给您了 啊！ 看见您这气色，再活俩月没问题啊！ 不要死、啊、是怎么着？ 那叫行头、 嗯、啊，对，行头， 哎， 行头。 行头 行头 行 头、 哎、行头 有行头吗？ 没有。 你给我借一个， 我们这是相声专场。 你上那个京剧院给我借一可身的。 哎呦，您这个头要借可身的可困难点儿啊。 你给我借一个去。 我哪儿借去啊？ 就借一个去。 这都下班了， 那怎么办呢、 啊、 没有。 咱就素身唱。 哦， 大褂 就这意思了。 哎， 那行了， 行吧， 那就将就了。 哎，将就、 啊、场面呢？ 场面也没有。 哦， 拿嘴学着打家伙。 怎么呢？ 您上场我打，我上场您打。 对，锣鼓经您熟啊？ 哎，熟啊。 那没问题， 行吧。 不过要没有这个剧装啊，这也是不好看。 那怎么办呢？ 得区分一下男女。 哦， 因为我是个男旦呢。 是是 是吧？我区分一下， 这颜色都分出来了。 今出来的时候我还带着手绢呢。 哦， 带着手绢。 是， 行，就是他。 哇、 哦，就是他。 哎呦， 我呀包一包，我呀包一包头。 嚯、哦， 好吗？ 啊、 嗯，抱一抱头， 这个 为的是什么呢？区分一下男女。 哎，这想法倒是好的， 是不是？ 啊、哎， 哎，这就齐了。啊。 得齐了。 您把您姥姥那手绢拿出来了吧？这 谁姥姥啊？啊，你得叫太奶。 啊，对，嗨。我那辈儿还下去了啊！行了，这就行了。 像不像三分样 啊？您够样的了、啊。 就是区分一下男女。 是， 好不好啊？ 来来来， 咱把这个桌子也往后搭一搭。 什么意思呢？ 我分出前后台来。 哦，可以。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哦， 哦， 行了， 这就分出前后台来了。 对了， 啊，这儿就是上场门， 这边呢 下场门。 哎，分清楚了 啊，场面。刚才咱们都交代清楚了， 可以， 咱们就都归到后台了， 归后台了。 头一场是谁先出来呀、 啊？那我先出来呀、 啊。那我打家伙了， 您打家伙， 没问题， 来吧。列位少派呀了， 大腿唱唱大把蹦蹬唱，蹦蹬唱， 哇！过来。 表演的真不错， 好什么呀？还捧呢？ 不错，挺好的。 咱这什么戏呀、啊？ 乌龙院。 这是乌龙院。 乌龙院。 这是黄鹤楼，张飞出来了。这是 不是张飞？你不是宋江吗？啊、你怎么？ 宋江的不能是这调啊！您这是四鸡头了。 不是四鸡头吗？ 四平调。 哦，四平调啊！ 哎、 我以为四鸡头。 您那家伙点打错了。 哎、行，你够意思 啊啊！再来， 你还哇呀呀呢？你看， 对， 够意思。 您都四鸡头的， 我都看你丸子了 啊！ 看你丸子， 我连午饭都露出来了，像话吗？再来，列位少派呀了， 噔儿楞儿楞儿楞儿楞，噔儿楞噔一个楞一楞，噔儿一个楞一噔，噔儿楞儿一个楞个楞个一个楞一楞，噔儿楞个楞个楞。他两个冷当一个冷个冷当个一个冷个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一个冷个冷当个冷个冷当个冷个冷个冷当一个冷个冷当个当个一个冷个冷个一个一个冷个冷个一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当个冷个冷个冷当一个冷个冷当一个冷个冷当一个冷个冷个冷个一个冷个冷当个一个冷当个冷啊 打倒了大家什么意思？ 你怎么回事儿？你 我这紧着告诉您，打住，打住！ 哦，您这是打住啊？ 哎， 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我拉的时候您别张嘴就行了。 哎 啊， 那我什么时候张嘴啊？ 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啊？ 这句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你等着我这过门啊！ 你把那弦字带出来 啊！行啊， 拉完弦儿再张嘴， 拉完弦儿再张嘴啊！ 哎，讨厌这人。再来，列位少派呀了， 当啷个啷，当一个里个啷，当个一个啷的啷个儿，当个啷个儿，当个啷个儿，一个啷的啷个儿，当一个啷啷的啷啊， 大老爷， 当啷个啷个啷啷的啷， 大骨头， 当 了啊他， 当， 这什么弦儿啊，老等等的，您就甭愿意就得了啊。牙前来了我宋家，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铃儿拉滴当， 本人宋公明。 哎，这点还不错， 在郓城县当了一名刑房师吏， 有点学问。 今日天色尚早， 什么意思？ 你有完没完呢？这念白还有捧哏的。说一句垫一句， 我这让您呢省点劲儿。 我现在不累， 为缓口气。 不用， 来来， 您甭愿意啊。我不免乌龙院走啊走， 当啷个啷个啷的当， 晁盖兄， 当当个啷个啷的啷的当， 打结了声， 当 陈那刚， 当 什么弦老等等的。您就别往里头垫弦了， 这不是配合吗？ 哎，行了行了，还不恭啊，闻来到了刑房，我也曾呐，探春消息将他们放，祝他们上梁山避火阳，一步儿来只在大家呀上，又看见说短刀啊长， 当当当啦滴当， 列位请了。 把我干这儿了啊！列位请了， 请了，请了。 方才说些什么？ 没说什么啊？ 没说什么。前面走的张文远， 前面走的张文远， 嗯， 后面跟随宋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真叫人阔发一摇啊！哎呀，哎呀，哇！ 这哪轰鸭子呢？是怎么着？打家伙吧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一木耳来吃在屋，龙儿远青天不日把门关。 当当当当当当， 青天不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前叩我门。大姐开门来。又把我干这儿了，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开门了姐。 我说你这人讲理不讲理？ 哪儿不讲理了？ 你是干嘛呢？你这 不是叫门呢？ 叫门呢？ 啊！ 你在门里边，你在门外边呢？ 嗨，叫门在门外头， 在门外边呢。 啊！ 你人进来了吗？ 没进来啊。 人没进来 啊？ 扇子进来了。 不是，那您得说话呀。 我说什么话呀？ 就那么一句 啊。 外面何人叫门？ 哦，打这儿来呀、 啊啊。打这儿来、啊。 那没问题了。 啊，再来，再来。大姐开门来。 外面何德门叫德门呐， 就这么一句您还错了，何人叫门？ 哦，刚才我呢 何门叫门了。 哦，再来， 大姐开门来。 外面何德人叫德人，何德门叫德门、 啊、 何德门何德人叫德门呐， 好费劲呐、啊，怎么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要把我干这儿？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怎么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是我。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你嚷什么你？ 啊？您往下说呀， 往下说呀， 往下说呀。 哦，来来来， 原来是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了。 来， 外面何人叫门？说这个啊， 嗯， 大姐开门啦！ 你先等会儿。不是 啊， 您怎么一脸的怎么嬉皮笑脸？这玩意儿不行。 这个宋江见阎婆惜去了，他打心里头高兴啊， 喜笑， 哎，喜笑， 那来吧， 对，这心理活动我得把它表示充足了。大姐开门来。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怎么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哟，原来是宋大爷来了。 嗯， 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哦。 怎么不凑巧？ 你来的不凑巧哦。 怎么不凑巧？ 你来的不凑巧哦。 怎么不凑巧？ 我们这儿洗脚呢。 去。 以上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合说的传统相声《乌龙院》。侯宝林先生有几个反映饮酒之后的小笑话、小故事。这人呢，不能喝多了，喝多了就容易出洋相。您像下面这段橡皮膏是一个脍炙人口的小段，情节虽然简单，但是听之有趣有意思，这就是这样的小段的魅力。请您欣赏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橡皮膏。 喝多了就醉了，当然了，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那是啊，他就失去知觉了吗？ 神志不清了。 哎， 对，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不不，有这事。 有这事吗？ 嗯，我想是有个道理 啊。这有什么道理？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沾酒就醉，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啊。废话， 嗯， 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那是啊，

你不也演员吗？你就当帮我一忙。 我们这不是，我是演 救场如救火，不让你白忙。给你1000块钱。嗯， 还有钱呢， 行不行？ 那行，那行， 太好了，走。 不是你回来。我上哪儿去？你这么着急呢？我给你帮忙去啊！演戏？ 对啊， 演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演什么？帮什么呀？《 罗密欧与朱丽叶》，世界名著，家喻户晓，知道吗？ 知道。 这么悬，到底知道不知道？ 知道，知道。哎、不，《罗密欧与猪八戒》是吧？ 对、啊。罗密欧与猪八戒，罗密欧太重口味了。 不是，罗密欧朱丽叶， 哎， 朱丽，知道知道知道。 别跟我开玩笑， 别跟你开玩笑，知道。 罗密欧与朱丽叶， 1000块钱呢。 哎，世界名著 是 大伙儿都知道。 不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啊。 啊。 咱们这个戏这么长，怎么演呀、啊？我 就演中间一小段儿， 就演一小节儿。 对啊。 哦，演哪段呢？ 罗密欧与朱丽叶、 啊、 两个人一见钟情之后， 看上了。 罗密欧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偷偷潜入朱丽叶他们家的果园，有一番对话， 就演这个场景。 哎，就这么点儿。 那咱们得分分角色吧。 不用分角色 啊， 我就演罗密欧啊。 好，那我来果园。 你来果园干什么呀？ 我配合你。 配合什么呀？ 不是你刚才不说了吗？ 啊、 你说罗密欧晚上跑果园里边聊天去了，你来罗密欧，我们就来果园吗？ 还有，别，还有朱丽叶呢。 哦，哦，还有朱丽叶的事儿呢。 你多新鲜，罗密欧一人大晚上跑果园跟果聊天去是吗？ 不是，那你来， 我来罗密欧，你来朱丽叶。 那果园呢？ 这个舞台现在就好比是果园了。 果园长势不太好，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 对，我来朱丽叶。 对对对对对、 啊， 咱们现在就开始演 啊！ 但是 啊，我得说清楚了。 说什么呀？ 人家导演主要为看我， 体现您啊！ 你别给我丢脸就行，你是一个辅助。 我一辅助。 记住了啊！ 知道知道。 对对对， 啊行啊。 咱们现在这样 啊， 这个桌子 啊 是朱丽叶他们家的2层阳台， 变成阳台了。 你先转过身 啊， 在屋里 哦。 我上场一说话，咱们开始演。 明白明白， 就这么讲。 我这叫备场、啊、我知道，我是演员，我什么都知道，我叫备场，我知道。 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嘲笑别人身上的伤痕。出来呀、啊、 来了， 回去。你演的是朱丽叶， 是 你怎么横着就出来了？ 打观众一个措手不及， 用得着吗？ 不是，那 我用得着你打的观众措手不及吗？ 那怎么出来的？ 你这块 啊， 风摆荷叶，一步一步缓缓走出来。 哦， 你分析朱丽叶这个人物， 是是是， 淑女啊。 对对对对对， 你演的时候入戏行吗？ 我走心，走心入戏，我知道。我 是 一个演 员, 演 员，我得走心，我入戏啊，我是演员，我知道，什么都知道。 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嘲笑别人的伤痕。看吧，那边的窗户里亮起来的那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你给我下来！ 怎么又不行了我？ 你这么做不掉下去了吗？ 我这不赏月呢吗？我吃着瓜子儿。 过来过来过来、啊、站里头，别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动作，知道吗？ 啊， 你这么多一动作，你张牙舞爪的，导演都看你不看我了。你别给我丢脸就行，你是个辅助，那么多动作站好了。 那不还是捧哏的吗？我 看吧，那边窗户里亮起来的那是什么光？ 谁知道呢？ 那就是东方。 找得着北吗？ 朱丽叶就是太阳。 再烫着你。 月亮在它的光辉下已经面色惨白了， 有点贫血。 闭嘴。月亮在它的光辉下已经面色惨白了，瞧，他用手 豁住了脸，那姿态是多么的美妙。哎呀，我多想去亲一亲他脸上的香泽。亲脸了，呸！哎， 什么演员呀，怎么都脆上了？我多配合你，你说手我拿出来了，你说脸我递过来了。 我的意思是提醒你该你说话了。 哦，该我的词儿了。 对呀， 你没教我呢还。 你这块啊，哎，叹口气就完了。 这简单。 来啊，我多想去亲一亲他脸上的香泽。哎，再说下去吧，光明的天使。让我在这夜色中瞻望着一个天使缓缓升上了天空。升上天空，哎，天空，哎，空，哎，你牙疼是吗？ 你说爱一下的， 你该说第二句了。 你没教我第二句呢。 听好了，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否认你的父亲，抛弃你的姓名吧，我也再也不是凯普莱特了。你干嘛你？ 你考验我。 什么叫考验你？能不能说呀？ 能说，能说， 能说说呀。 能说，一千块钱呢，必须得说。 缓缓地升上了天空。 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抛弃你的父亲，否认你的姓名吧，我也再也不是哈利波特了。 怎么连哈利波特都出来了？ 变成青蛙。 我夸你了是吗？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你看我入戏吗？ 不是，咱能好好演吗？你能不开玩笑吗？ 急了急了，你看这 真的时间有限，一会儿导演该来了。哎，我不能跟你麻烦呢，你这人。 你别走啊你！你看怎么走了呢你？不是一千块钱呢，咱们是不是？演演，好好演，好好演， 好好演， 好好演，不闹了， 好好演，好好演，好好演。你这块不应该再说第二句了呀。 那应该说 说第三句了。 第三句什么词儿啊？ 听好了呀， 我记着点。 只有你的名字才是你的仇敌，姓不姓蒙太古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又不是手，他又不是脸，他又不是手臂，他又不是手掌，他又不是嘴，他又不是身体上其他的部分。换一个姓名吧，姓名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叫做玫瑰的这种花，要是换了别的名字，还是同样的芬芳。罗密欧要是换了别的名字，他的可爱和完美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罗密欧，抛弃你的名字吧。你瞧你那要死的样子，你干嘛呀你啊？ 你是我前妻派来玩我的吧？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 你给我写一条行吗？我真记不住啊，太多了。你把我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我也记不住啊。 你演员，你连词儿都记不住，你还想干嘛呀？ 太多太多 了。这我教你啊，这不这么多词儿吗？啊。只有你的名字才是你的仇敌， 是是。 然后往下啊，你要想不起来了，你往上一窜，你把浑身的血液都涌到脑子里，哎，你找那种窜的感觉，窜，哎，这个血液都在脑子里就好记了，明白吗？ 知道。 往上涌啊，往上涌，来来来，试试试试。 只有你的名字才是你的仇敌。呼，呼。 哎呀，流鼻血了，流鼻血了！哎呀哎呀哎呀！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能不开玩笑了吗？ 你看我入戏吗？ 不是，咱能不逗了行吗？我这着着急呢。 不是，我记不住，太多了。 行，这句你不用说了。 这是啊， 反正你就是辅助，你别给我丢脸就行。 对对对，我就辅助一下。 这句就跳过了，哎，咱们往下演。嗯嗯。但是为了保证咱们的连贯性，嗯，我先把词儿都告诉你。 那我记得住吗？那么多 后的好记了， 怎么了？ 一人一句的那种， 一对一句，这好记。 往后啊，罗密欧开始爬朱丽叶他们家这个阳台， 开始爬这个， 一边爬一边对话。我先说，爱情力量能够做到的，我都会去尝试。这时候你说， 我说 不要鲁莽，他们会杀死你的。 不要鲁莽。 然后我说，只要你用温柔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就不会伤害我。这时候你说，罗密欧，罗密欧，你真的太痴心了。然后我说，让我对着月亮起誓。然后你说，不要指着月亮起誓，月亮有阴晴圆缺，你要是指着月亮起誓，你的爱情会像他一样反复无常。 不是， 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太说谢了，不要。 记住了没有啊？哎呀，别拿！到底记没记住啊？ 差不多。 就是那么悬呢、啊，这样，我再教你一窍门啊！ 有窍门， 三句话嘛，每句话记一个关键字， 这好啊， 对不对？ 早就说这个、 啊。第一句啊，不要鲁莽，关键字鲁莽。 鲁莽。 第二句， 鲁莽。 太痴心了，关键字痴心。 痴心。 第三句，对着月亮起誓，关键字起誓。 起誓。 把这仨关键字。 痴心起誓，不要鲁莽，痴心起誓。 记住了吗？ 看吧。 什么叫 记住了？ 记住眼啊！ 记住啊！ 爱情力量能够做到的，我都敢去尝试。 不要卤煮，他们会撑死你的。 我还能再有点出息吗？我多吃一碗卤煮就撑死了是吗？不告诉你鲁莽吗？ 对对对，鲁莽 、啊、 记住鲁莽。 爱情力量能够做到的，我都敢去尝试。 不要鲁莽，他们会撑杀死你的。 只要你用温柔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就不会伤害我。 罗密欧，你真的吃的太多了。我说吃太多了吧，你看没掉下去了，好，少吃点吧。好， 我又改了饭桶了，我太痴心了，不是吃太多了， 不是，那我没感情，我怎么偷，我想想这个怎么 样。你看好了 罗密欧，你真的是太痴心了。 那么就让我对着皎洁的月亮起誓。 你的词儿、 罗密欧，你真的 爬窗户、我爬， 你爬呀你。你爬窗户，你告诉我干嘛呀？我本来就记不住呢。 我花1000块钱怎么找这么一人呢？你说 我不给你丢脸不就完了吗？ 大哥，我脸都让你丢干净了。 哎呀，流鼻血了， 真的是。行了，你也就跟这说相声知道吗？你没有什么， 不是你别走，1000块钱，你回来1000块钱。哎，你看了，你别走，咱们都进行到这一步了，我这都记住就完了，我再使使劲。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机会，没问题， 记住了吗？ 都记住了， 打头来 ， 前词都熟吗？ 前词熟吗？ 问你呢，前词都熟吗？ 问你呢，熟不熟啊？ 问谁呢？问你呢？ 那我 熟都熟吗？ 熟， 咱们来啊！ 熟，真是我靠你了。 爱情力量能够做到的，我都敢去尝试。 不要鲁莽，他们会杀死你的。 只要你用温柔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就不会伤害我。 罗密欧，你真的太痴心了。 让我在这里对着皎洁的月亮起誓。 不要对着月亮起夜。月亮它有阴晴圆缺，你对着月亮起夜，你的前列腺就不太好了。我又错了。哎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李丁二位合作演出的相声《罗密欧与朱丽叶》。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经典的传统相声小段《做大罐》，段子虽然小，但是层次分明，相声的技巧运用得特别充分。请您欣赏经典的老录音，郭全宝、刘宝瑞的表演。 昨天我在家了，听收音机啊，正赶上放曲艺。 哦，放的什么呀？ 放那段呢， 郭老婆。 那是那个什么《陆安琴书》。 对，就是这种形式。 不错， 这段内容知道怎么意思吗？ 内容，您谈谈。 就是说呀，这个老婆呀很笨啊，要不然怎么叫捉老婆呢？ 捉老婆， 做了一个大罐，叫什么？叫大德罗，是叫什么呀？ 叫德罗。 做这大罐，两条领子，三只袖，前头短，后边长。东西做坏了怎么样？东西做坏了没关系。 是啊， 就他这说话呀，他强调理由，还认为他这满对。两条领子，一个当领子，一当围脖，袖子三只袖装干粮，前面短你走道利索，后边长你能当褥子坐。他还蛮有理， 这就是那么一个传统的小段。 就是嘛，通过这段啊，这个内容引起我们家里头一点回忆。 哦，您家里头 这是吗？ 怎么意思？您谈谈。 虽然说这个曲艺啊，通过艺术夸张 是啊， 但是实际上啊，还是真有这样的人， 还真有。 要怎么说引起我们的回忆呢？ 怎么了？ 我老婆呀、就是这样的人。